唉，每个月都要找啲乜费物费，做生意又冇本钱，都唔知点算。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诶，第一信用财务可以帮到你、啊，无论私人贷款、中小企贷款、股票同埋物业按揭，一律不设贷款额上限，竭诚为你解决服务需要。快打 27108918， 放债人牌照号码32120008。 萧定一，袁利明。逢星期三晚11:30至1:00，萧定一，袁利明，大娱乐家，娱乐大家。 我有话题，让我怕做大娱乐家。 北上频道开始啦，咁啊，今晚凌晨嘅1:00，星期六嘅时候系吓，都系星期六啦，咁啊有啲进步啦，去咗礼拜六啦，咁咧就今晚有阿卡鲁喺度啦，有阿 Ed， 有阿寿仔啦，仲有阿的啦，仲有位新朋友啦，喺广州，有时会上去广州嘅 J 啦，咁就今晚从一定系从呢个樟木头开始啊。 讲讲就讲，香港都有啊。 太冧就谂， 太冧就谂， 太冧就真。 我都好惊讶嘅， 太冧 好出奇， 系咯， 爆出嚟 60多年， 系啊，老字号咯。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就系两间啊电器行系最大噶啦，一间就系太冧啦，一间就系平霸。 平霸就好 细路仔嘅时候就系两个，其实佢两个嗰个嘅广告都好经典嘅。即係太諗嗰個就 平、是、板，我就有啲印象。 平板就係買咩買 平板啦， 但英文 嘅慢慢講嘅，冇咁買咁快會爆 平板啦。係啊係啊，咁一句句咁。太諗嗰個就係只歌仔嘅，咁啊有冇人聽過？ 冇 啊，我應該聽過嘅，不過我真係唔記得。 太諗到太諗有親切感，乜都搞掂，一於揾太諗。 系啊，呢个匕首细 咁啊，系啦，咁啊，即系都系嗰句咗，风雨飘摇，而家乜嘢事都会发生嘅，即系过几日又唔知咩执笠， 好似骨牌咁啊， 系啊，咁就我哋喺东莞就已经都系啦，即系东莞而家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合进就另外一间即系好大间嘅厂执笠啦吓，咁、就。仲記得一年前其實仲有一間，仲記唔記得邊間？嗰間就喺佛山叫利達，咁亦都係嗰個就係玩具大王啦，張樹紅啦，咁佢就有品好多啦，咁啊真係差唔多一年喎，佢就係舊年如果我冇記錯係8月份， 佢做曬所有嘢之後， 佢就做曬所有嘢，咁佢如果大家冇即係仲記得嘅話，就係、是、佢就係因為上年嘅時候就 Mattel 回收啲玩具啦，因為嗰個原有原毒嘅 paint 啊，即係嗰個 塗料 係啦，咁就所以令到佢就唔見，即、就、係、是、一次過就因為有成差唔多聽講話即係價值近2億嘅。 玩具 要回收啦，咁佢變咗一時間 周轉， 咁佢就點解佢有品呢？因為佢咧就係、是、佢就特登翻去廠，咁佢都差唔多成5000工人，咁跟住佢就出好曬糧，跟住然之後就翻去屈 遣散曬所有， 就吊頸，咁就死咗。 係啊， 咁佢就所以佢就冇揸人錢嘅，咁啊。咁但係即係唔係話今次合進嗰個就有咩咁走佬而家即係喺東莞 正常啦、啊、呢、這個嗰、那個 係潮流嚟啦、啊、已經係 即係呢個係一個正常嘅 係啊，絕對正常，因為你 即係就算走佬係一個最快解決問題嘅方法啦、即係肯定快過你再去周圍揾人借錢啦、因為而家其實嗰個問題其實就係、即係首先合進係間咩廠啦，即係合進就其實行如果玩具行好多人都知道啦，即係佢我諗如果譬如呢一兩個你大家有睇報紙都知啦，即係其實佢嗰個老闆就唔係 run 咗好耐嘅十零年啦，咁、即係睇返佢個歷史就話即係佢好自豪一單嘢起家就係佢九五年做，佢都係做禮品嘅，咁佢就唔知接邊個客啦，即係我諗而家都搵唔到呢單㗎啦，就一單嘢接嘅數量係2500萬件，咁即係個數量係大得好驚人，咁然之後就聽講話即係一單嘢，咁佢就一條友三個月就搞掂咗張單，一張咁嘅單，咁佢執咗1700萬到，咁跟住然之後就攞住1700萬 到第一桶金， 搵到第一桶金，咁就起價，咁大概都係13年到啦，間廠其實又話耐唔耐，話即係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咁佢其實都如果你有相安無事佢就好已經係好巴閉，即係佢一間 OEM 廠啦、因為佢主要其實就係做 佢兩個大客咁樣話 係啦，做孩之寶啦， 孩之寶同埋 呢個 Mattel 啦，咁其實已經真係夠做到爆啦，咁佢仲有做照我所知譬如佢仲有後期有做迪士尼啦、有做 Megablock 啦，咁所以其實嗰啲即係所謂即係叫美國嗰啲大嘅玩具 brand 啊， 佢都會有 大嘅玩具嘅 store 嗰啲呢，其實佢已經即係攞曬，咁但係即係好唔好彩就每一年都有一間呢啲咁嘅超級廠就係、是、即係都係幫 Mattel 做嘅呢都唔係好老禮嘅都係死嘅即係上一單利達嗰陣又係幫 Mattel 做、 喂拆開少少嚟講嘩你講我先知啦，即係原來合進係孩之寶做啦，怪不得知呢、大石玩開 figure 嗰啲呢即係摔角都話孩之寶出啲嘢真係啲關節又唔得啦。 咁你唔可以賴曬合進，因為孩之寶係超大㗎，即係同 Mattel 都係㗎，即係佢哋嘅廠係多得好緊要。譬如你舉個例，譬如話 Mattel 嘅廠其實唔淨止喺大陸㗎，喺越南啦，喺泰國啦、西哥啦、馬來西亞啦，全部都有，即係有唔同嘅廠。咁但係當然就係好多大部分其實喺大陸嘅，因為你而家講緊中國嗰、那個唔係即係世界嘅玩具業咧，其實有七成啦，大約有七成嘅玩具咧都係喺中國做，而呢七成嘅玩具咧喺中國做呢七成咧。裏面呢有大約亦都係有大約七成到呢喺廣東省，而喺廣東省呢大約有六七成呢就都係東莞，咁所以你諗下東莞係即係佔全世界嗰個玩具業呢係嗰個比重係好犀利， 三十幾成嘅特徵 係啦，咁就見到嗰啲情即係我冇，因為我呢個禮拜我冇返去啦，咁就即係見到電視嗰啲情況其實就我就好親切嘅即係因為即係最近其實我都成日都見呢啲咁嘅廠執笠，但係即係譬如咁大規模嘅當然就比較少見啲啦，即係通常如果其實呢段時間就已經係即係我都成日都喺度講，即係好多好多廠執囉，咁都俾我原來真係估中啦，因為而家好似咩中華廠商會出嚟嗰個 figure 都係話今年大約係執咗過萬間，因為之前呢廣東省其實有個 figure 出嚟就好離譜即係佢我記得我見過一個呢，就係佢講去到今年十月份呢，即係成個東莞市即係成個東莞啊執嘅廠大約都係得400多間，即係冇可能嘅呢樣嘢係，咁而家即係出咗嚟都係同我預計嗰個差唔多啦，大約1萬間到啦，咁就大廠有大廠執啦，細廠有細廠執啦，咁大廠其實就大廠執笠就幾好嘅，即係起碼就你話爭幾個月糧，咁你而家見到啦，即係鎮政府就會同你電啦，咁但係細廠就唔會有呢支歌仔唱啦，即係我諗個分別就係因為大廠有時即係點講呢，就因為你牽涉嘅工人嗰個數量多， 範圍大， 影響範圍大啦，同埋就係即係因為一暴動起上嚟真係唔得電， 都驚佢起控啊， 我直情會起控啦，因為你其實你第一執笠呢，其實民工最大問題就係食同住係最大問題 的。 因為第一如果你唔出糧俾佢，即係如果佢譬如話而家講緊佢話佢爭八九十月糧㗎嘛，即係三個月啦。如果佢即係如果你一路拖住佢糧呢，佢大部分人都係身無分文嘅。咁佢連即係首先就係食同住就已經出問題，因為住佢長期都係住喺個宿舍。咁呢啲一通常啲廠一執笠呢，通常呢就鎮政府就會即刻搵人就嚟封㗎喇，就落曬封條。咁我見到即係我睇大陸嘅報紙寫呢就都幾過癮㗎喎。佢其中有一條封條呢，即係鎮政府寫呢就係呢 是寫給啲民工睇嘅，咁佢就你們為父母分憂，為改善家庭生活，遠離家鄉，冇啦。就寫一條咁嘅封條喺個喺個廠度，即係我咁叫你哋即係唔好搞嘢，溫情少少啦，咁樣諸如此類啦。咁就咁即係頭先講就話大廠執笠，通常唔係即係逢真廠執笠咧，就係、是、因為已經係工人就唔可以再入翻去啦。嚇、啊，因為同埋所有喺入邊嘅嘢咧，全部咧、 都唔可以攞走， 唔可以攞走。 喂，我有啲就緊要啲嘅家當喺裏邊，咪大鑊。 要傾咯。但係呢、這個通常就喺頭一兩日呢就好關鍵啦、即係如果你因為通常一定就會已經有保安人員嚟啦，咁、就大廠你就會見到又有公安啊，又有武警啊之類處理啦、細廠通常又會難搞啲，細廠個分別呢就係、通常就會有一啲類似黑社會咁嘅人物啦、 類似 叉曬鐵鏈啊、牛肉刀啊、菜刀係真㗎，咁就凍曬喺度啦，咁你傾到咪入，傾唔到咪，咁你連你自己嗰啲嘢呢都即係有計你咪攞到囉、譬如話因為通常如果我嘅經驗就係最後留喺個廠入面呢，就通常都係啲廠嘅主管啊、廠長嗰啲咁，咁譬如話如果你仲可以聯絡到個廠長，咁咪叫個廠長，喂，可唔可以幫我，喂，我啲嘢喺3樓01房啊，你幫我可唔可以鬧一鬧啊，即係你有條穿咗窿嘅孖煙通啊，仲有啲咩咁，你幫我攞返曬出嚟啦，咁即係要出啲計仔，如果唔係正常嘅情況呢，就係、你係攞唔到 嘅。喂，首先想問一下先，點樣分為大廠同細廠呢？即 係大廠咪2、3、8工人咪叫做 已經叫做大廠㗎。 細廠 ,ok, 大廠咪呢啲囉。呢啲咪超級大廠囉、因為合進呢，佢就係、其實喺樟木頭嗰兩間廠，清遠嗰間我就唔係好清楚啦，佢喺樟木頭兩間廠呢，就一間係做硬膠嘅，咁就另外一間就做毛絨公仔，所以呢尤其是因為佢有做毛絨公仔呢，即係毛絨公仔就係車縫嘢，咁佢一做嗰啲呢就通常呢 車縫 就係啦，個車縫嘅工廠就係好大量工人嘅，就係因為有好多車衣女工人啦，仲有啲就喺電動嗰啲車間啦，有啲就做縫紉啦， 跟住又 釘珠仔啊，乜乜乜啊咁嗰啲，咁所以工人就會好多囉。 喂，咁但係其實而家即係開始個執廠潮嚟啦，啲民工個心態都應該驚㗎喎，係咪？ 冇乜驚唔驚㗎，即係已經係首先即係好肯定，東莞唔係一個穩食嘅地方啦，即係唔係一個好地方啦。咁基本上就係如果你話有得做得有一日啦，咁就同埋就最緊張其實就係出糧嘅啫。咁你出到曬糧嘅，咁譬如好似啲咁樣攞完啲糧嘅，咪翻去鄉下 再諗辦法啦， 再諗咯。 但拖糧嘅情況依一刻嚴嚴重， 而家嚴重啦， 即係都已經 已經開始。而家嘅情況就係咁嘅，即係譬如我自己個情況都係，其實我都開始辣到埋身 了，頭痕啦， 頭痕㗎啦，即係隨時可能過幾個禮拜我都失業㗎啦。咁就跟住就即係因為我係美國公司啦，咁所以即係金融海嘯我就走唔甩啦。咁就好明顯就係啲單，即係其實而家其實所有東莞嘅廠遇到嘅唔係。就是東莞啊，長三個角嘅廠都係一樣嘅啫。其實大家一齊遇到嘅問題就係乜嘢？即時冇 Q 曬啲單。即係你講緊咧，就係、首先兩種咧，即係我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啫。而家如果仲講緊聖誕嘅單咧，做聖誕掛件啊、燈飾啊嗰啲廠咧，其實今年埋一埋計數咧，就已經平均嚟講跌咗大約3-4成嘅。生意額啦，大約咁咧，其實去到譬如話十月呢啲咁嘅時間咧，就會係仲有一啲咧，因為佢哋有啲唔係話做 tailor made design 嘅嘢咧，咁譬如話年年都係，譬如話因為美國有啲出口咧，佢係做啲年年都係一啲好傳統嘅聖誕燈飾啊、掛件嗰啲，即係冇乜設計嘅，咁嗰啲叫現成嘢嗰啲咧，其實去到十月咧就仲有最後呢一輪咧，就係、以前嚟講咧，就係會好多啲買家咧。仲會喺呢段時間呢再落埋最後嗰啲單，呢啲就叫飛機單啦，即係呢就會走飛機嘅。 走埋。 即係就會走埋，但係今年已經差唔多冇曬，因為你知道啱啱金融海嘯嚟到。咁同埋然之後呢就第二個問題，即係做聖誕嘅差唔多完啦。咁第二個就係呢就係話開始部署下一年嘅單呢，大家都會見到即係啲 distributor 已經唔好話，即係已經大家都睇個情況， 都唔係叫縮皮啦， 人都唔易埋嗰啲人都咁你找數嗰啲有啲可能就走數啦，跟住然之後有啲 distributor 停曬啦，即係講美國嗰邊、歐美啊，而家講緊係歐洲都係咁樣啦。咁大家亦都係好清楚會見到就係話把後，即係其實而家啲廠就一睇就會係呢 這個寒冬期大約大家是看年半至兩年，但是如果你短期一點去看呢，就是在未來的半年呢，你就要看看點守，因為未來的半年呢，真的可能是那些單會 drop 到呢，是講緊即是最少七成以上這樣 drop 下去，所以變咗就所以最近呢，就是在譬如嚟緊你喺以即係啱啱呢個禮拜呢，其實我就好明顯，就係我突然間譬如我公司咁樣單少曬啦，同埋就係突然間就好多人即係廠好多廠追數啦，即係好多我以前有啲即係細微到一萬幾千啲人都已經要江湖救急啦，因為係你追我其實同銀行嗰個銀行同業拆息嘅係一樣嘅因為同埋第三個問題就係借錢囉，因為根本是發不到錢轉，因為根本借不到錢。咁你話譬如話Ed 上幾次都提過就喂唔係喎，東莞有個咩十億嗰個出爐啦，係出咗爐。但係即係嗰個十億其實你遠水近唔到救火近火啦，因為其實十億嗰個呢而家剛剛開始啦，咁嗰個其實佢就好有怪雞嘅，佢就係佢其實唔係直接借俾即係啲中小型嘅企業嘅廠，佢就係只係補兩樣嘢嘅啫，就係幫你，如果你搵到銀行借錢，佢會幫你補貼下啲利息，咁同埋呢就係做嗰個風險擔保，即係如果你走咗數呢，就嗰十億裏面呢就補，即係首要條件你一定要搵銀行 借錢 先。咁佢而家佢就佢仲做多咗一樣嘢嘅，就叫做就係話即係東莞而家市政府就做緊一個叫做中小企業嘅名冊。咁所有喺呢個名冊之內呢，就係、是、可以俾銀行安心去借錢俾佢哋嘅。咁但係你又要符合好多條件啦，譬如即係佢就係你嘅 sales figure 係要喺三億以下啦，同埋呢就係、是、如果係加工廠就喺唔需要計呢個三億嘅 sales figure， 咁同埋呢就係、是、你要係有以往有良好嘅借貸記錄啦，又有交税啦，即係又喺東莞交税啦，同埋係有東莞法人啦，咁一男子嘅即係條件啦，咁你要符合跟住先可以入到呢個名錄。咁而家其實你搞呢啲嘢，即係已經根本唔係點講得切囉。 因為你講開即係借錢嗰度啦，因為早嗰幾日我見客都講，咁佢哋一間廠正如你所講啦，係做聖誕嗰啲裝飾㗎。咁佢老即係佢老細都幾急呢，都需要搵人即係借錢嗰啲成。基本上佢哋都講話，嘩嚟緊特別係即係09年開始呢都幾大鑊啦已經。 唔係幾大鑊， 係好即係好大鑊啦。 係啊，因為你今年即係譬如你合進呢，合進個就係一個正正一個好例子，即係佢間廠有返咁大嘅規模，佢有咁嘅客仔，即係長期應該即係有咁嘅單做，佢其實基本上係唔應該有事，但係你今年實在即係你喺東莞嘅廠經歷嘅嘢就太多，即係譬如話你 勞動法 原材料升咗啦，新嘅勞動法啦，勞動法逼到即係搞到你啲人全部所有廠加唔到班啦，咁你變咗又要焗住要增加工人，咁你人力嗰個成本又上咗。 地區政府又唔想你嘅嘢喺度。 係啦，咁同埋就係、是、啦，地區政府又趕你走，用咩？即係譬如話出口好多嘢冇曬退稅啦，即係你譬如話喺出口方面有好多優惠冇曬啦，仲有即係譬如話你而家埋單，雖然話有個金融海嘯就好少少咧，就係咩？就係、是、嗰個人民幣升值啦，但係你埋單今年起碼都升咗大概7-8% 最少。咁呢啲同埋燃料又即係早嗰排又增加啦，咁合進就加多樣嘢嘅，合進呢就即係據報道呢就係、是、呢因為六月嘅時候嗰個水災呢就令到佢好大鑊，因為佢係停咗成個幾兩個月㗎，因為佢就同埋佢就好多原材料呢係佢嗰邊個水浸就影響佢好緊要，佢就係令到佢好多原材料要報廢，咁到最後差唔多埋單就唔見咗6000多萬。 哇， 咁然之後跟住就又停曬廠啦，冇得做啦，咁跟住然之後就所以即係係好多嘢加加埋埋，即係再嚟一個金融海嘯咁樣，嘿一吹冇曬咁樣。 咁 你講得即係傑斯頭先所講係嘅，但係我另外一樣嘢呢我收到風嘅係、 嗯、 喂聽聞呢 ,09 年人民幣呢、 嗯、 會見到七喎，見返七喎，對港紙 見返七， 見返七喎，係啦，收到風話即係09年中會見返七喎，咁所以即係呢樣嘢會對其實會唔會對返好即係好少少嘅對於創 咁就睇下你有冇命捱到年中先講。 係 啊， 真係大鑊啦。 唔係，即係而家最大鑊係要睇到有冇單。 同埋係啦，同埋係啦，最主要有冇單。 因為而家你係因為即係好多人又歸咎一啲問題就係、是、點解你哋啲東莞嗰啲廠即係抵死嘅？點解你哋一路都唔轉啦、啊？即係點解大家都係仍然係咁多年都係要做 OEM 呢？咁但係你冇辦法㗎嘛、嗯、即係喂大佬嗰間廠設計出嚟就係做 OEM， 即係你譬如你合進嗰啲其實佢哋有嘗試過㗎，合進嗰啲咁大規模佢哋有㗎，即係譬如話佢哋已經係一啲好完善，有曬呢個design 啊、嗯、手板啊、模具啊、嗯、一路咁曬啦，咁佢一 水產業搞 佢其實都有做過，但係你話做自己品牌 develop 嘅時候呢，呢、這個係真係需要時間㗎嘛，咁、 嗯、 你冇辦法㗎，即係譬如話你就喺有生之年，你溫緊一啲咁嘅廠，你都係要主要食飯就係靠做 OEM， 即係幫美國佬啊，幫美國啲 branding 咪做後勤咯，就係、是、做生產咯。係 啊，即係我早兩都係見客啦，個客都講話，佢哋即係佢哋本身係間美國公司，即係佢哋都話佢哋有錢嘅本身， 嗯、 但問題 有錢都唔敢用嘅而家， 唔敢用嘅原因係佢買咗貨之後咧，佢都驚收唔翻錢。 係啊，而家咪就係咁。 所以變相 你而家 有單 cut 曬， 你而家再叫阿合進嗰個老闆唔知叫咩名啊，唔知叫走佬嗰個咧、 嗯， 即係你叫佢仲有張突然間有張2500萬件嘅，有1700萬賺嘅，睇下佢敢唔敢做啊？我擔保佢唔敢做。佢要做都做唔到， 做唔到 係啊，同埋你因為同埋咧就係呢啲，譬如喺張木頭呢啲咧，你一間咁大間嘅廠執笠咧，你仲有背後嗰啲連鎖反應係你見唔到 的。合進個主席名都幾威喎， 叫咩啊？ 叫胡錦斌。 係啱啱喺佢衰就係衰就齋一個字咯，係咯，唔係咁而家咪斌咯。奔走個奔， 佢唔係奔走個奔，佢 難道奔啊？係， 喂， 咁我一樣死喎，胡錦濤。 胡錦濤咩死啊？ 逃走個逃， 真係頂你！ 嗱，你又奸笑啊！係 啊，又嚟啊！你搞到我哋 香港人多照笑先啦。 係我笑香港人，係咯，唔係笑大陸人啦。咁就即係頭先講開就係話嗰個連鎖反應囉。因為你譬如話喺張木頭附近啦，或者東莞一帶呢，其實你都有好多呢啲好多啲山寨廠呀、細廠呢，係依附住合進去生存㗎嘛。咁你而家死咗一間呢啲呢，即係嚟緊跟住就好。其實話俾你聽，我都話之前其實合進之前呢，成個廣東省呢，包括喺廣州，我執笠嘅廠係多到呢，即係有啲人唔報道㗎、 嗯、 即係如果你要日日報道呢，你即係香港或者大陸嗰啲傳媒呢，邊度得閒啦， 就等於呢、這個 即係好平常啊。而家你譬如話啲三幾百工人嗰啲廠呢，話執就執㗎喇、嗯、 即係大陸毒嘅一樣 其實嗰個問題嘅比喻應該係好似香港啲街市執咗個檔菜檔啊， 係啊， 檔 十七檔，即係我都話我哋見慣不怪，即係我識好多香港廠老闆啦、啊、即係無論佢當即係喺東莞嘅時候佢幾咁意氣風發，佢、嗯、可能今日同我食緊飯，第二日就已經走路了，無聲無息㗎喎，好 professional 㗎，即係香港啲廠家係呀、啊、即係因為大家都見慣㗎嘛，即係你真係唔會喺佢嘅面色可以睇得到㗎，總之第二日就話唔見咗㗎啦，跟住嗰間廠就有人通常就鎮政府會搵人嚟啦，咁就鎮政府都做得好 professional 嘅，因為呢啲日日成日都做嘅，咁然之後咪搵人嚟封曬佢，咁然之後就等拍賣囉，好快就搵人拍賣㗎啦。咁其實合進嗰啲其實係好好嘅，即係起碼就係話因為傳媒大肆報導，咁然之後鎮政府喂肯同你電 字 2000-3000萬出嚟咁樣，即係同你電住條數，咁你起碼有3個月糧出喎，哇，即係你做三幾百工人嗰啲廠冇可能收得返啲糧啦，全部走晒㗎啦，鎮政府人唔會理你嘅 ,sorry 一聲咁就算㗎啦。係呀、啊。 嘩，你頭痕嘅時候你自己都頭痕 喎。冇、啊所謂啦，大為啫。即係我而家開始 或者準即係已經有啲放長假嘅 feel 咯。 唔係 開始。 如果宏觀啲睇嗱，你依家你預計得到，基本上就骨牌效應㗎啦。 嗯， 你外國冇單，歐美冇曬單，你基本上即係呢啲咁樣執笠嘅廠啊，一定一間接一間嚟。咁你咁你譬如東莞咁多嘅人力資源，突然間冇嘢搞，冇嘢做。咁你點樣 哇大鑊啦， 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 即係你轉曬去鏈腳揼骨都唔掂啦， 係囉。 因為我都話你一間你拉雲如果你講緊一萬間廠，拉雲平均即係拉返雲條數一百工人，你都有一百萬人，咁當然咁呢啲人一失業，其實佢唔會積聚，大部分唔會積聚返你東莞，咁但係就一路散囉，即係散返出去囉。 但你其實你其他就算你長三角都好啦，都會有呢個問題。 有一 咁你變相其實都係接唔到去，即係安排唔到去俾到嘢去做，都有返去耕田咩，冇可能㗎。 咁呢個問題就係一個死問題嚟㗎啦，即係你解決唔到嘅，因為嗰啲人係因為冇田耕田冇得搵食先走出醒搵食㗎嘛。係啊，咁即係你最後你如果你講呢個呢，就最後嘅結論就係話，即係金融海嘯，即係中國都不能獨自其身囉，都係獨善其身囉，即係佢你都要 suffer 㗎。 喂，如果照你哋咁樣，我當打條數喎，起碼有成超過8000萬嘅流動失業人口喺度 嘅，嗰條數係如果要計幾驚人㗎，即係由但係而家 我保守咯，我覺得你8000萬咯， 我諗叫保守嘅個數係咯。 咁你咁睇嘅，咁你中國係有13億人，但係你用13億人屌8000萬算得係咩啫？係咪先？打個乞嗤都去咗啦，係咪先嚇？咁就第一節係咪完啦？咁差唔多啦，咁我而家翻嚟第二節再繼續傾啊。OK。 HK Reporter 有蕭若元， 我可以講我後生嘅嘢好難喊，我等咗20年冇喊過，即係喺任何情況之下我都唔會流一滴眼淚，但係近年我就一諗起我媽咪嘅身體，我就會驚呢啲嘅世界，即係我只肯定有一個人係咁愛我，即係隨時係可以入去自己條命嚟咁我就諗。 全新时段萧虎声中，逢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半。 Mama, I love you。7月12日 MyRadio at 西九龙中心，港人所不能讲的现场精华片段重温。 我们那些就是叫做栋笃串，只是动人的。譬如很简单，你看看这个唐英年吊吊揈，喂大佬，堂堂一個政務司司長喺個立法會嗰度吊吊揈，係咪即係嗱呢啲呢只有我哋賣 radio 或者香港人愛節目先可以喐佢嘅。咁於是呢我就話嗱，而家啲僆仔呢就好流行啲潮語嘅。咁唔知係唐司長識唔識，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當時佢話嗰班友仔吊吊揈揸住個夾喺條街度，咁我哋咪送佢入去梁顯利社區中心個露宿者之家囉。咁契弟嘅，喂我班友仔係咩人呢？俾咗錢入呢間漢堡道酒店去住，同埋碌咗卡，你老尾你俾人收間酒店，你改我走，你咪搵間酒店俾我住呀，同級數嘅，跟住叫我住露宿者之家，係咪你老尾呀？你話跟住呢個司長仲要話呢班人吊吊揈，咪火都嚟埋啦！嗰啲立法會議員個個都 Richard 嚟嘅，賴槓槓，哎呀司長點解你講嘢咁粗俗啊？你藐視嗰班人啊！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我就會同佢講啊，司長即係范徐麗泰主席就唔可以裁決你嘅，因為你係政務司司長喺立法會，你講粗口 OK？ 但我係立法會議員，我講粗口呢立法會的主席就可以裁決我，叫我收回，如果不是就趕我出去的。那於是我講一句潮語，現在的僆仔很興講的，你真是七度沒有朋友啊司長，你不懂解啊，